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。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无人处。逼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。爱你够不够多，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，不要不在乎。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。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。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喜欢一首歌，喜欢的可能是它的那一种感觉，不管是怀旧的，不管是温暖的，不管是痛苦的，不管是撕心裂肺的，我们爱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。就像我们也会始终忘不掉某一个地方，某一个时间点，某一种味道一样，或许都只是因为忘不掉某个人吧。 走到分岔路的路口。 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一次的一句话是我们 每个人都会有陪伴自己成长的一个偶像，一般别人问你小时候的偶像是谁，你肯定会答得出来某一个具体的人，哪怕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。就算长大，我们也不会否认偶像给我们的成长曾经带来过非常多的力量。我因为受老师的影响，也曾经选择过老师这个职业，因为以前找我的老师是电台主持人，后来我也梦想着可以成为电台主持人。不知道你受哪个偶像影响最深呢？ 你就是我的天使，保护着我的天使，从此我再没有忧伤。是我的天使，给我快乐的天使，甚至我学会了飞翔，飞过人间的无常，才懂爱才是宝藏。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。世界变得怎么样？ 怎么样让一个年轻男人快速地变得沧桑呢？几乎所有的回答都绕不过一个关键词，那就是饭局。好像我身边所有的男性都有一个痛苦，那就是很怕参加各种饭局。饭没有吃多少，酒倒是被别人劝了不少，更关键的是你心疼自己的身体，但是别人却不一定心疼你，只有那些爱你的人才会心疼你吧。 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句子，有的人喜欢仗剑走天涯，有的人喜欢看灯红酒绿赏万水千山，有的人喜欢得过且过。其实刚刚我们说的这一些并不是年轻人才有的专利，只是我们长大了之后，那个不乖的模式，那个不成熟的模式，好像被我们自动转换掉了，关掉了，可能觉得这个年纪在做那样的事情不合适了而已。 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，

想，我等，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 有时候我会想，我们现在不做的事情，会不会以后也不会去做了？与其盼望着未来，不如就珍惜当下，不辜负现在的时光。其实对未来真正的慷慨，就是把所有最好的、所有的努力、所有的精力，献给现在吧。

洁白，丑八怪、哎、呀，这是我们的时代，我不存在、哎、呀才意外。 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，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过，但它一直都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可能就这么迷失了，相逢的人却始终都会相逢的。希望下一个评点我们又继续相逢。 只要你将我抱

就给彼此多一点时间。 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